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陈维。 我是袁月。 越狱这个事儿你们都听说了吗？ 你说的是手机越狱吗？ 当然不是。11月1号发生在广东韶关的这个北江监狱第三起了， 真人越狱， 两个月真人越狱。而且这个人吧，我觉得这话说出来可能不太恰当哈， 政治不正 确，没有之前高玉伦他们那批就是要幸运三个人，当时他们三个人是十天嘛，东北是吧。这次呢在韶关他就一天，而且根本就没走远，连家人也没见着。而且据说他们两个人越狱的时候之前就商量密谋已久嘛，说咱们要是逃得出去哈，千万别往家里跑。你看上次东北那个高玉伦一去就是他亲戚最后报警了嘛，之前不是还很多讨论嘛，说本来是亲亲相隐啊，怎么变成大义灭亲，就他侄女儿的丈夫的爸爸把他给报警了，就最后把他给逮了， 八竿子打不着。 但是这个呢，这个李梦君他呢比他的同伴要幸运，就是逃出去了一天。也是被这个电网击中受了伤，后来警方就分析他这个路线哈，应该是逃不远。所以呢最后呢是在11月2号下午2点多钟在他这个附近的一个砖厂里面，废弃的红砖厂旁边杂草丛生，他在臭水沟旁边给他抓到了。而且他是有这个预谋的，说咱们要是能逃出去，一个是别往家里跑，二一个呢是你要防止那个狗啊，就警犬它能闻着你，就跳进臭水沟里面。他说臭水沟就闻不到那个气味， 这不成肖申克救赎了吗？ 而且他们之前就是有体能方面的训练 哦， 一直在这个做仰卧起，不是仰卧起，做那个俯卧撑啊，原地这个弹跳啊，后来就 成了终结者二了吗？ 哎，你看就是很戏剧化嘛，是吧？就是非常戏剧化的。所以我也好奇哈，你说是不是这种电影啊？我也不知道人家看过这电影没，至少是这样的新闻多了之后，就一而再再而三，大家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刺激性的效果，说原来有人是可以逃出去的，是可以成功的，是吧？ 我觉得其实这样啊，越狱这个电影首先在国内是非常火的，很多人都看 美剧， 对， 美 剧非常火。那其实呢很多人呢其实抱以一种英雄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情。而在其实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网友评论啊，就面对这个事情说啊，说这个哎这个人很李梦君哎很牛啊，这个哥们儿很威武啊，能逃出去， 但是逃出去了一天， 对， 这个不太牛。其实 包括刚才樊素，你听他说话，潜意识里他还是带有同情心的。首先他说他们没有见到家人，就是很伤感的说。 我是 他们没有见到家人 嘛， 然后 这个政治不正确，咱不能宣扬这套。 然后接下来说这个他还是比较，就是其中一个人被抓了，另外一个人还是很幸运的，还是逃出去了， 打上引号的幸运， 就是，用一些比较稍微有倾向性和同情心的这个字眼来形容。 哎，这个人他犯的是抢劫罪，判的刑呢是死缓，剩下的 为什么抢劫 死缓？对，我也奇怪， 难道他这个行凶过程中有，就是抢劫过程中有杀人吗？或者 这个我没找到他是哪一年被判的死缓，他有可能就中国司法某几年会特别严嘛， 严打的时候 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严打，他是死缓，但是两年的缓刑期已经过去了，就是说他不用再执行死刑了，所以呢就给他算下来。剩下的刑期呢是19年9个月，这是这个李梦君他的一个刑期，剩下一个同伴呢，我看这个新闻就没有交代。但这个新闻它衍生出另外一个新闻，就说李梦君的姐姐她不满意 是 吧？ 没错，因为李梦君的姐姐说啊，她一直在上访上诉，为什么呢？说就当时啊抢摩托车的时候，她弟弟只是一个从犯，不是主犯，那个主犯呢至今还没有落网。同时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已经案底已经消了。那其实你说判死缓啊，还是说减刑到十几年，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他弟弟是从犯的话，当时判死缓怎么判的？还有就是他现在觉得服刑19年是不是太长了？那他会觉得我想 其实我还想他逃出来的原因是什么？他其实十九年的话，他也许就可以出来了，对吧？他可以一直在 还得十九年， 对， 他 可以在不断的上诉啊，不断慢慢的能减刑。但是他逃出来，我想这个监狱里面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会加刑吧？嗯，会加刑， 加刑倒不至于，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才做了一期刑法修改的那个节目嘛，就是说 修改以后不加， 修改之后呢，他不是说两个罪，你本来是两个较轻的罪，给你弄一个更加严重的罪，而是说呢，你本来轻的罪，你就是按轻的罪罚。我之前有一个疑问，我说之前是死缓，现在又越狱，他不会判死刑执行吧？不会， 不会，不会。 我看了这个法律方面的， 但我怕他会加他刑期。 但是如果在逮的过程中，他如果拒绝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一般是当场是可以击毙的， 对， 拒捕可以击毙 的， 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就是你们看这个细节哈，就他逃脱的这个过程，一个呢是爬人墙，就两个人叠个墙，他就翻出去了。虽然说有电网。电网也是击中受了伤，但是还是挺顺利的，按理说哈。你就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难道就没有预警，就是提前发现吗？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太正常。 其实 就是到底是所谓的这个人的问题，还是这个制度，还是什么监管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你如果单从这种单一的事件来看，每一个单一事件都有它的特殊情况，他可能是刚好就发现有一个规律，在这个时间上监管上有漏洞，然后他们几个人，你也说他准备了很久嘛，然后就又锻炼体能，然后在那个适当的时机，他们几个人就做一个尝试，做一次这种尝试，他肯定是摸出 一些，还有反侦查能力的， 摸出一些规律了嘛，对不对？ 其实你在这个报道之后啊，很多媒体也说发现了很多疑点啊，就是刚才疑点有一个就跟樊素提到的一样的，说为什么说他逃离了四十多分钟还没有人发现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夸张的，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当时的那个设备比较陈旧。我觉得其实里面就是你那个视频那个设备，就是监视器，这也太差了。就是人看不到的话，监视器也可以看到吧？它这种反应会比较慢。 监视器看到，关键还是得人看到。你监视器就不会去抓是吧？你还得人去抓，所以问题可能这个 人 少了。哎，你看，我就看他的这个什么墙的规定啊，一般就是要达到5.5米以上。而且呢，你看他的这个周围的地理环境，北疆监狱呢。四面就是西部大部分呢都是这个依山而建，目测呢他们说就是离这个外围的围墙是有100多米长，这围墙外面的10米左右高的山坡上呢是灌木丛，山坡底下呢就是一条公路，就过往的货车非常多，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韶关你是跟郴州接壤，就跟湖南接壤，所以他们说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方便，就是说你如果是越狱成功的话，你再从山坡顺势下来非常的容易。而且呢就发现它这段围墙哈，就是新的和旧的是结合的，就发现有30多米长的是旧围墙，而且旧围墙明显要比新的围墙矮很多。还有他们监狱内部人士也承认说，我们监狱围墙还在维修当中，这样的半山半墙的确是不符合标准。有人就说啊，李梦君 临时墙，这是临时墙， 李梦君他就是从这段新旧结合部的围墙逃走的。还有一个就是人力，这个警察刚好是10月1号，你想是礼拜几？礼拜五、礼拜六，当时呢是他们这个 星期六 ，他们是换班的时候，很多这个民警在休假，所以呢他也是趁你这个人力比较空虚的时候来干这个事， 发现了一个有规律的情况下才会逃脱出去嘛。但我觉得你说讲漏洞的话呢，也不能就这样说，因为这件事整个这个监狱管理就好像要抓，又像以前那样，就是一阵风来了，要整个全国的监狱都要抓严打一下，什么把围墙垫高啊，把人力加加大。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根本上去看这个问题，它这个后面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最近这么多这个逃狱的，那究竟是我们的这个监狱制度出了问题呢，还是我们监管制度出了问题呢，还是这里面有一些什么冤狱冤案，然后造成这些人他不能够就是老是服刑呢？ 这个说到这个服刑，咱们就说他当时怎么逃出来的吧。他当时呢，其实在这个车间里工作，对吧？他工作的话，其实在进行劳动，他呢就趁警察不注意，那逃出来了。刚才也说有可能是换班啊，或者其他的方式，但是你说他逃出来的过程当中，那其实肯定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个地方那肯定是警察没有在的。他如果说在我眼底下逃出去是不可能的， 对，就是人不够嘛， 就人肯定是不够的。 哎，所以呢我们都是个猜字儿，那紧接着的我们猜呢也想请一个更加专业点的人帮我们一起来猜。昨天呢我们也是费了点力气哈，找了一位当看守所狱警的一位 警察朋友，他呢看这个问题视角就跟我们不太一样，也是从技术层面上来分析。另外一个就说，对，就是说这个狱警跟犯人之间他平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你看这次他没有发生一个什么凶案之类的，当时东北的那个高玉伦那个案子，你看他们三个人是合力把一个警察他给你疼死了，所以这次呢万幸没有发生这个人员的伤亡，至少在警察这边哈。那到底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呢，听听这位狱警专业人士跟我们讲几个故事。好的，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你看广东两个月发生三起监狱的防线频频失守，很多人就开始反思，这到底是监管哪个环节，还是各个环节都出了问题， 或者是不是其实以前不停都有越狱，只不过没有 没爆出来是吧？ 对，我觉得是，你看那个归来里面那个谁陈道明也是越狱回家的。 哎，等一会儿我们听这个狱警哈，他还真说了陆犯燕石燕歌岭，非常有意思。好，我们紧接着就来听到的这位在看守所里工作的一位狱警，来听听他是怎么样分析广东韶关发生在上周六的越狱事件。我们为了保护他的这个身份哈，对他声音进行了一些处理。 不是，因为啊，我不知道就是韶关啊，这个北江监狱他这个设施怎么样。但是我工作这个地方，因为我工作不是监狱，是看守所，这个墙距我目测啊，得有六七米，至少得六米以上。 六米以上。 然后旁边对，然后那个四个岗哨的有武警把守，有探照灯，这个有。这个楼上那种警示网，整个给这些了。我觉得两个人搭电梯，这个三个人搭电梯上不也过不去。我觉得如果这个两个人搭电梯爬过来，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不用这样。韶关北江监狱这个墙的高度不够。 哦，就是不够六米可能。 对，那这个新闻里边还说，有一个该开出的一个应该设施挡住了武警的视线。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说辞吧。这个肯定是一种说辞，那个是武警是可以动的，那个建筑是固定的。你武警在那上班从墙上巡视，他不可能老在一个地方，应该是来回走动，一秒钟就换一个位置，不可能看不见的。武警本身他有失误的地方，不可能。 嗯，就是说武警他有失误的地方。 对，武警不可能就是一个不动死东西啊！你规定你这个这城墙啊，就是像古代城墙，你就来回巡逻看着，那一个地方如果那个大挡住你，那是看不见了。 嗯，那有可能是警力不足的问题吗？ 这个武警的警力足不足，因为我们是这个公安民警，这个武警警力足不足我们不太，但是。你要说这个，就是就我们这个看守所来说，警力不足，这是现实。为什么说是现实呢？发监所人员配备啊，确实够。就说这个是整个看守人数的15%，大于15%，等于15%。但是还有一些是这个老弱病残的内退的，就发监所虽然有，但这个人本身他并不上班，而且上看守所来的人大部分都是不是年轻力壮的人，都是40岁以上的，这种那个心态啊很老了，就从这慢慢养老退休。这个我觉得就是。跟这个人员的年龄分布也有直接关系，但就是这个站岗人员少，这也是很有关系。 嗯，就是你说一个是站岗人员少，二一个呢就是站岗的人他本身老了退休了，就可能不是最精英的经历。 心态啊，不是说咱们刚入警的那个心态怎么积极，多少也有关系。再有呢，就是这个人员应该是像流水似的，比如说在这个看守所待几年再出去，现在老在一个地方，他也有点麻木。 哦。那你在看守所也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哈，有没有发现就是在你们那儿也有一些人就是有这个所谓越狱的倾向，怎么预防呢？ 这个越狱的倾向啊，这个具体你是问我，我觉得就是目前我觉得我们这儿，因为这儿可能是离毕竟是内地地区嘛，啊，这个离首都不是太远，这个这些人呢应该他心里边都有数，跑不了出去跑不了15，再有一旦越狱出去的话，我觉得说具有非常大的风险，还是生命危险。再有呢，一旦越狱出去的话，早晚会被追回来。就是这个，是你出的混总要还的，而且二队归一，还多了一个越狱队，他们算是得不偿失的。据我观察，我们这还没有这种情况，至少我没观察到。在我们的这个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你比如说这个，对这个新入所人员或者重刑人员，有派专门这个管教进行心理疏导、谈话， 就及早发现的。再有呢，就是每个监视里边它都有这两个，咱们说是自个儿耳目，就经常观察的谁有什么思想动向，及时向这个管理员汇报。 是每一间牢房里面有耳目，他们去负责帮。 所有耳目就是他这个罪行不太重，但是一直往外出不去，这人非常老实，他可以向咱们警方汇报这个屋里边每人的思想动态。 哦，那耳目他不会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寻租的空间吗？那有人可以讨好他们，那怎么保证他们说的是实情呢？ 对，你说的没错，这耳目是动态的，不可能是一个耳目。就说比如说用些天，可能看你不行，有新进来的人或其他从那个监视从其他监视调过来的，他换人，就像咱们这个，过去毛泽东这个国家军区这个领导是频繁的交换上，咱们这个监视每个屋也是频繁的交换。不是说这个人关注这个监视，就是一直在这个监视里边，一看不行，可以从他其他监视里边去调啊，频繁的调动，就不可能让他有捧绑这个小社会，然后蒙蔽咱们这个监管人员。 嗯，你觉得现在的那些越狱的新闻多了之后哈、会不会鼓励他们？ 你听我们那是规定是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半是看这个中央电视台十几套节目，其中就有这个新闻联播，肯定这些新闻他们肯定知道。但是我们这儿发现不可能会鼓励他们，反倒他们会看到新闻，现在越狱人员终究被抓回来的时候，他们给他们一个警示警醒嘛。我觉得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好，这是一位在看守所的警察。 嗯， 其实看守所跟监狱它不属于同一个系统的，就看守所和拘留所他们属于公安系统、但是监狱呢他们是属于司法系统、所以呢这是有区别的。他跟我讲了挺多的，刚才可能听得不是特别清楚哈，咱们再 我都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里面有很多数字，就是其实值得我们去注意。一个是他说这个围墙一定要6米以上嘛， 对、 他说你别说两个人搭，三个人搭都上不去，围墙也是，你三个人每个人都2米的话，哇，你站上去刚刚够到那个头，但你到哪儿去找2米的犯人呢？ 他这个可能就是他首先围墙就不达标， 对，还有说他这个围墙上面有铁丝网，有探照灯，而且他提了一个数字，就是说这个武警看守的武警，他是每4秒就要换一个位置的，他一直处在一种不停的运动状态。 他说你说他建筑物挡住视线，这个是扯，根本就是说辞，因为人是可以动的，建筑它是死的。他还说到这个人员的配置，说应该是15%的比例，比如说200个犯人，他必须得配这个30个。 妈呀，文科女生，文科女生 小学一年级水平，30个 男生快帮忙 是吧？30个这个警察， 他提到有一点让我特别吃惊，说60岁以上的这个养老退休的那种心情的一些人来去当这个狱警，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 这个我也问了一个警察学院的警官，他叫徐科，我说是不是在圈里你们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你看他讲的，他自己是狱警了，他说是老弱病残你才去当狱警，似乎是不是那么精英的人群。徐科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说这个就是跟这个分工不同啊，这个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你职位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就是分工的不同。但是呢有一个现象，他说啊，其实你要跟犯人打交道，这个对你的业务水平的要求可能会 更 加的高， 你要 他这个是直接跟人打交道，而且你是所有的他们也讲耳目，就你全部要动开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你仔细听他讲，这个里面的管理还是挺复杂的。 对， 他需要照顾他们身体上，还要照顾他们的心理，还要进行做书那些，他不说什么重刑犯、长期犯要经常做心理 疏 导。然后还说要你说安插耳目，我觉得最逗。他说这个耳目，你不是说怕权力寻租吗？他说是啊，我们要经常把他们来回调动的，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跟我们五大军区的领导经常也要调动。 你说这个权力寻租，我看到其实去年的时候，2013年的这个4月份的时候，报了一个新闻，说这个铁岭的这个监狱里面就出现这种权力寻租的问题。这个当时里面呢，就是这些啊狱警，他是可以拿到钱之后呢，就给这些犯人没事儿去饭馆打个菜，然后运一箱一箱的白酒，然后呢那个电话在里面随便天天打，你愿意打给谁的打给谁都没有问题。那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这里面真的好复杂，就是他们狱警和犯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太紧密了，那会出现这种关系，那感觉跟亲哥们儿一样，那整天在一起待着，那你说我给你点零花钱，那或者外面人再给他一些钱， 你就容易被他们 里外传递一些东西啊什么的。 等一下他继续跟我们讲，我也问到了，我说你们跟犯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他还讲到一个，就因为之前我们聊的挺长时间， 他是说吧，他说其实我们在里面这个管理啊是这样，我以为是按香港的，香港他是重刑犯跟不是重刑犯的犯人他是分开的，就重刑犯他是在另外一个建筑物里面，但是他们这个呢是重刑犯跟其他的犯人是混搭的。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他说重刑犯吧我们就很害怕他们要自杀自残 绝望了， 怎么管呢，就是手和脚，就一只手一只脚给他弄上手铐和脚链，让他们一只手呢还是有活动的能力，但是呢你把他一半的这个限制自由之后呢，他可能这个自残和自杀的能力他就给减弱了，而且跟其他人在一块之后其他人可以帮忙一块看着他，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管理的方式。那好，紧接着就是关于所谓的人权啊，你说这个也很奇怪哈，到底在监狱里面他能不能打电话呢，他写信的频率会不会有人管呢，我看巴西八月份有一个重大新闻轰动世界，他们十几个犯人集体越狱，而且那个真的是真实版的巴西版的《肖申克的救赎》，集体是挖地道挖出去了，还有人就真的是我们讲的英雄主义的情节，有人他就用手机啊给拍摄了全过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打算以后发到 Facebook 上面，就跟 ISIS 那种你看炫耀，哎，他这个玩意儿你就想到，哎，难道在巴西他们这个手机都是可以保有的吗，这个非常奇怪哈。但是后来好像看新闻说其实是他们私藏的，这其实也是一种管理方面的漏洞。那在中国具体的这些权利方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等会儿请这位警官跟我们继续来揭秘。好，三联快新闻我们休息片刻，等会儿回来。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点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圆圆。 可以说光天化日之下哈，李梦君和他的同伴叫吴长贵逃离生产区的40多分钟，两个人到底怎么样避开狱警看守的呢？那根据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在1号的通报，就是说呢，因为北江监狱警戒设施陈旧，现在还在进行改造，而且呢，我们看到消息是说，这个北江监狱它是建于1951年，距今呢，你看已经60多年了。也有人说呢，是因为这个监狱的废旧的危楼没有及时拆除，所以呢，就导致阻挡了武警哨兵的执勤的视线，就导致罪犯逃脱。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位狱警就说了，其实这个他认为是一个说辞，因为武警你是可以移动的。那现在我们看到官方的一个承认错误吧，也算是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的副局长陈达超，他就对媒体说，这个事件的发生呢，说明我们监狱啊在内部管理在隐患整治上面存在着漏洞，如果说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人员涉及失职渎职问题，将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哎，所以呢我就有一个联想哈，你说有这个失职和渎职，那为什么会容易造成失职渎职，是不是说监狱的犯人跟狱警之间他们这个关系是比较容易是有文章可以做的， 你是说这个他已经买通了 放松警惕， 然后在他这个他们准备越狱期间他故意朝不同的方向看了， 对，我觉得这非常有可能的。我们继续来听一段刚才采访的这位狱警大哥，听听他讲述他们监狱里的狱警和犯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哈。我们之后再回来讨论犯人跟狱警之间的这个关系，会像电视剧里上演的，就是经常处在一个冲突的一个情况吗？ 我们倒没有，就像那个前一天这个有个陆犯烟石， 严歌苓那个， 严歌苓的这个，对，在小说里边他这个主人公跟那个监狱里情形，那是可能是有着中国30年代的嘛。那现在这个年代，至少在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个监管人员跟这个被监管人啊，关系非常融洽，极为开心。而他们有些合约心里话想主动的跟我们交代。所以我们这现在关了4个职务犯罪的，有2个是交通路桥方面贪污受贿的，有一个是这个园区的一个主任，还有一个是这个某个法院的执行厅厅长，他们会主动的找我们监管人员谈心。 嗯，那你们会考虑说在监狱里面的犯人的所谓的人权的问题吗？我看外面媒体上有一些也在讨论，说怎么样让他们在监狱里面也保持尊严。 对，我们充分尊重每个人人权。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职业犯罪的，还有这个一个交通部门的，有六条公司一工程师，这里贪污受贿多少钱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他本身就有糖尿病，他每天说这个要半年要打针，有胰岛素之类的吧。我就非常尊重他，由于他还没出现，我们要就给送过去了。他需要什么，比如说，需要家里边会一些东西啊，可以通知家里边。但是涉及到案子的事儿，我们一概不管，也不让他说，因为这个有保密性。因为现在我们是都是执法人员，你要尊重每个犯人的人权。他即使犯杀人、犯强奸，但他也有人权，我们非常尊重他。 嗯，你理解的人权是什么呢？ 我理解人权就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如果是没剥夺的情况下，还有这个。比如说健康权，这个其他的可以上诉权，还有这个和这个家人通信权利，在不影响这个案件调查情况下。 你们自己干这份工作觉得压力大吗？ 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们这个领导啊，就说包括他，自从干这个，就我们是一脚门一脚门外，我们一脚门一脚门外呢。因为关押这些人，他们这个心态就是想出去，想出去的话就需要和外边联系，家属啊、律师啊、检察院啊、法院啊。但是好多东西他们是不能联系或者不能回见的，那么他们就想办法利用这些这个利益啊、诱导啊、送小纸条啊，比如说这个给家属传个话啊或者传证啊，然后呢，如果你成功了，给你多少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好处啊。所以说，如果有些经不住的被利用了，那我们这领导就说了，咱们包括我在内，一脚门一脚门外。如果咱们内心如果抵挡不住诱惑，那么被关的将是咱们自己，到时候咱们后悔终生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别的方面的压力吗？ 就是这个上班，因为我们生活中完全乱的，因为他是要求24小时这个巡视他们。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儿吧，人这个花名册人员够，实际值班人员不够，那么就被迫的把这班压缩的非常紧。所以我们就是黑夜2点上班，8点下班，然后第二天8点上班，黑夜2点下班，然后从白天8点到晚上8点值班。所以大家血压也高了，这个血糖也高了，就是一天一天也不运动不起来，没法运动，所以大家其实也很烦。但是确实选择的人员非常紧张。 干狱警的工作确实不容易，血压高、血糖高，因为经常就是 做编辑的 嘛， 做编辑还是3个月换一次可以，他们这每天这样来回颠倒太可怕了。 嗯，而且你看他讲的这个一脚门里 一脚 门 外 啊，也是说的。嗯，反正我挺动容的，因为他跟我聊了很长时间。今天，他居然还掏出一封信，他说呢，这个就是之前一个犯人他老婆给他写的信，我能给你念念吗？他念得特别动情，就是什么爱你的老婆啊。 大家听一下，你是不是私藏？ 特别特别长，要是大家想听，我可以在微信上发给大家啊。他就是非常非常人性的一面，还跟我聊了他的兴趣爱好。 但你听他的压力真的是蛮大，尤其他讲这个一脚门内一脚门外，我开始的。理解就是说，你看我们天天来监狱上班，感觉自己也跟蹲监狱。后来发现哦，一听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他时时面临着很大的诱惑， 对， 就是这些犯人和家属，他会想办法去攻克你，然后把你变成他们传递消息的一个工具，而且肯定就会给你许诺钱啊，甚至我听说以前有这个，比如说你关进去的是个以前的官，他许诺你给孩子上学呀、落户口啊、爱人找工作，都是这种很实际面的那种诱惑， 尤其是你说。成哥们儿了之后是吧，你这种警惕心就更会放下。他也跟我讲了好几个例子，他说呢，一个黑社会的系统就有几个头目就落网了，他们警察吧也是出于这个人情人性关怀，说人权尊重他们的这个权利，就说要给他送点药，他们家属他说好，然后送了药之后呢还说想打一个电话，结果一打电话就暴露他们关在哪儿了。他说哎，这个其实就是他们泄密了，不行。后来他听说这个警察最后连警服都没了，这是付出 开除队伍 了非常非常惨重的一个代价。总之他就接触了一年多以来哈，也是人情冷暖。我觉得真的是有几个场合你在你接触到人哈，真的是什么人都有。一个是在有人说在火葬场，一个是在医院，另外一个在监狱，而且是你看人生是大起大落的时候，你是看到他最最最落寞 的 一面，可能也最真实的一面。 其实我觉得之前我采访过一个就是在监狱里面的人啊，他其实你打动他的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 就是亲情， 嗯 啊，亲情是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他可能很愿意去，怎么说呢，跟你去聊这个亲情方面的。如果你要是假如说是采访他，他肯定不愿意接受。但如果说你提到这个亲情，或者带一封信给他看到的话，他可能瞬间就心情就会放开一些，他也会更放松一些。 嗯、 刚才其实这个狱警提到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他这个身体不好才当狱警，我就想，其实你说这个狱警工作这么不好做，为什么不安排一些特别年轻力壮的一些人来去干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出他这个财政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嗯。 之前我看到一些这个监狱，比如说他这个财政的拨款这个问题是按这个中央和地方啊，通常是1:2的比例。 嗯， 1:2比例，也就是说中央出这个一分钱，那地方要出2分钱。那目前看到你说这个出事情的这个越狱的这个场所 韶关， 对，韶关这个地方，他可能他说现在设备陈旧，还有一些什么破旧厂房没有这个改建，还有一些地方会有死角。那其实反映出他这个是不是钱财政方面出现了问题，或者一直就没有这个钱来去改造这个问题？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哈。 是啊， 那反倒是现在的这个媒体他没有到触觉的地方。 对， 我觉得这次的一个报道吧，它有两个点是没有触及的，一个就是刚才盛伟讲的，它到底不改造不改造是人的问题、钱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还是大家的问题都有？二一个呢，就是你看之前跟东北的那个越狱比较，集中点在于高玉伦的那个伦理方面的争议，就说你怎么一开始他有一个乌龙，说是亲家给他举报了，然后当时亲家也承受非常大的压力，说你他再怎么是一个杀人犯是吧，都算是你的亲人，他说你怎么能把亲人给他供出去，就是他这个中国传统伦理他是不可接受的。哎，但你看主要是重心在那个地方，甚至有人说高玉伦他之前的这个坐牢啊，因为是有一什么冤案之类的，你很多人就开始去同情他，或者说觉得他不应该再逮回去，或者给他减刑什么的，什么奸夫淫妇啊，他妻子怎么死的，他犯的那个罪是怎么着 的， 就扯别的了。但这个案子我们发现就是比较少，大家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还是说之前的这些焦点哈，确实大家有点跑偏了吗？我们最后一部分再来聊聊这个吧。好的，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我觉得有的时候媒体人也挺作的，你比如说报道高玉伦的时候，你就看吧，就大家报道的一个重心，一个是在于说他其实非常善良，你看怎么体现呢，是吧，他在这个小卖部里面拿了人家的几瓶水饮料， 还给钱。哎，我就想知道 粉120块钱 的。 对， 这个监狱里边他干活应该是有一点微薄的工资的，这也算是人权的 一 部分吧。 那对，其实之前我看到一个，就说其实他在里面他有一些比如劳动改造，他会有一些零用钱，还有津贴，还有一些所谓的奖励啊。那他这部分的钱呢，的确可以用作他们平时的一些，我就想到他在里面应该不需要钱吧，但是他可能 出去之后人家 是需要钱的。因为我刚才这个检查了一下，这个就是刚才打电话的份儿，你说这个监狱里这个犯人到底能不能打电话吗？就说呢，这个1999年开始北京的监狱已经有 IC 卡电话了。IC 卡电话肯定是你需要付费来购买的嘛。然后呢，就是你也不说想打我就打，就跟我们似的，但是你要经过这个领导，监狱领导狱警的同意批准，你才可以这个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我估计这个电话也应该是就是被窃听的，或者是被这个监听的。 对对 对，里面你不能够传递，像刚才就会串供啊，会传递一些信息啊什么的。 没错没错，你看这是一个，就是说你的关注的焦点就在于这种细节。还有一个就是你跟亲人之间的关系，上次除了说被亲家，后来发现不是，是侄女儿的老公的爸爸，再讲一遍，被他给卖了之后呢，紧接着很多媒体去采访高玉伦的老母亲，你看都几十岁的，可能80多岁一个老太太吧，当时她听说她儿子被落网之后呢，她说终于放心了，终于逮着了。别人就很多，你说这你是当妈的呀，你怎么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被逮着，然后甚至是被枪毙呢？他说人活着乐呵也是一天，愁也是一天，而且没逮着你在外面风餐露宿的是吧，你也吃不好睡不好，即使你逃出来了，你过的也不是人过的日子，那还不如让我们心里也 安生一些。他说这次逮着就枪毙了吧，这是他妈妈说的话，媒体报道出来的。 太伤心了。 哎呦，所以这当时的报道你看真的是真的是你心里面就是五味杂陈是吧、 嗯、 你很多很多人就骂媒体说你怎么能把它包装成一个人性的故事呢，这就是你们在那作、 嗯、 有的说他犯罪他就是犯罪了，你不能是一厢情愿的把你这些道德光辉给折射进去。 我觉得已经有一个倾向就在于就是当一个是个体来对抗一个公权力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把同情心就倾倒给个体了、 嗯、 认为公权力肯定是有滥用啊或者暴政啊施暴的这种可能性。当然一方面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当你有比如说警察有枪的时候，你就是要接受更严格的监管、 嗯、 因为这个公权力你是要把它这个牢牢的控制住，你才可以不会被滥用然后施加到这些手无寸铁的这个公民身上。但另外一方面这个个人到底他是不要因为他只是因为他是个人所以你就会给他想象中一些光环一些加一些人性的色彩，然后把它想成被压迫被冤屈被这个受迫害的这种对象。我觉得媒体还是不要编故事、 嗯、 就只要报道这个新闻就可以、 嗯、他可能是报道新闻、嗯、但是夹杂着很多 编了很多 很多的情感在 里面，甚至里面还有什么自想象的这种心理活动都加在里面、嗯、 对，我觉得其实你在这种想象当中啊，我们会有一种指向和偏向了、 嗯、 但是你说整个来想其实你说这些监狱里面的犯人他们会对这种监狱生活满意吗？那有的人就说其实他们调查就显示啊，说他们其实挺满意的。有些人还那其实最对一项不满意就是这个饮用水的问题啊，对这个对水不满意。还有就是他们觉得人权里面就是没事他们加班，什么季节性的赶工，他们加班 他们是给富士康赶工。 对，就这点。 哎，你说在国外的这些监狱哈、 嗯、 有没有一些就是目前我们看得着的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我看了一下，就是当然我们言必称美国了，我们要跟美国比一下、 嗯、 就是美国有很多现在有很多私营的这个监狱，私营监狱就是说因为国家对每一个犯人都有一笔拨款嘛，这一拨款他可能你如果成立一个私人监狱你就可以申请这批拨款，就跟那个招标似的。然后呢这个酒店的管不是酒店了，这个监狱的管理真的跟酒店和医院都一样，是按床位计的。然后这个每个床位每天有营业额，比如说监狱里面美国每个营业额在40到60美元左右，好一点的标间的话能到达70美元。 住得起吗？ 住就是住不起，住得起就是他住在里面的话，除了你这个比如说我可以跟政府承诺我这里面可以帮你管这个10000个犯人，然后我只要每个床位我只收你50美元、 哦、 然后大家一起招标，对，政府出钱、 嗯、 但同时他还会从这个私营监狱还会从囚犯身上挣钱、 啊、 挣什么钱？ 让他们干活是吧？ 比如不，他们是不可以干活的、嗯、因为这个是之前诟病中国的嘛，说你那个剥夺人权、嗯、他们不干活。但是什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电话、 嗯、 就是现在很多这个美国的电信巨头都跟这个争抢私营监狱的长途业务联系，因为打电话是对方付费嘛， 嗯， 他们排打电话对方付费，然后这个钱呢他可以从这个挣到，因为你看很多犯人都想给家里人打电话，所以它里面是生财有的，还有这种餐饮 挣犯人家属的钱， 对，还有餐饮啊各方面这种钱都可以挣到，医疗啊餐饮啊， 监狱经济学， 监狱经济真的是监狱经济学，最后它是可以包装上市的，还可以 包装上市， 对，包装可以上市的。嗯， 哎，这个在中国我觉得还不能这样。你说即使是人权、 嗯、 我都觉得有的时候你得小心。如果你让人觉得他犯人在里边过得比在外面都好， 还逍遥吗？ 有啊， 那可能 之前台湾 老百姓都不太舒服。 发生过有一个恶性的案件，就是有一个人、 嗯、 他一个犯人他把一个小男孩给杀掉了， 嗯， 就在随便随机的这个在商场里去这找了一个男孩杀掉、 嗯、 然后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我想获得一个免，就是免无期徒刑，然后一辈子有 吃有喝、嗯、住在监狱里， 住在监狱里。 我估计他住进去就后悔了，你看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多的设施他是防止你自杀的呢、 嗯、 对，而且我觉得监狱就是监狱，他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承担一定这个所谓的 惩罚， 对，惩罚的这功能的、 嗯、 而且现在目前来看，你说我没有查到这个韶关他这个所谓的立项他是需要多少拨款，但是我看到其他的省份其实拨款还是有很大缺口的，就每年这个监狱的缺口还是挺大的、 嗯、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缺口能够补伤的话，也许这个设施变好一些，就不会有那么多犯人逃出来了。 哎、嗯，今天我忘了问那个大哥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工资多少？ 嗯、 就这个收入， 他不会告诉你的。 这个，嗯，我试试吧，我试试吧。要是问着了， 嗯、 咱以后再给大家通报通报啊。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拜拜。